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我们的节目是和大家互动情感话题的这样一个节目，节目中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思妍你好。 今天播出的这个日子啊，是六一儿童节，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一些关于孩子的话题哈。在我们的节目中，经常会有一些爸爸妈妈们询问我们关于孩子的问题，孩子家庭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位妈妈，那这位妈妈呢，她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的孩子今年5岁，是一个男孩子。我的孩子吧，所有的家长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好孩子哈。他说，那我也这样认为，孩子长得壮壮的，长相也很周正，虽然从小到大为他操了很多很多的心，但是确实是希望他能成长得更好。可是最近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吧，客观的讲，孩子自私，孩子好像不懂得爱别人，孩子只知道别人应该爱他，应该无条件的满足他。那么最近的几件事情呢，就让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大容易忽视的问题了。比如说上周，我的闺蜜带着他们家的小朋友和我们家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结果我就会发现，别人想要一下我们家孩子的这个冰淇淋尝一口，那我们家孩子都不愿意。再别说两个人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个孩子如果手里拿一个什么东西，我儿子想要，人家就不给，我儿子上去就推人家一把。我会发现孩子只考虑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还包括对他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他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对他也特别特别的溺爱。我现在就观察到他和爷爷奶奶互动的时候，比如说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他先吃，如果这个东西只有一点点，那么也是他一个人吃。我跟他说，这个东西爷爷也是爱吃的，你愿意给爷爷留一点和爷爷一起分吗？我自己觉得我的教育方式是对的，但是这个孩子马上就说，不，谁都不给，就是我自己的。所以我现在特别的担心哈，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长成一个很自私的不懂得爱的孩子呢？肖老师，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啊，也经常会有一些家长问到哈，父母问到，比如说，其实现在孩子们都是大人的焦点，大人都会很疼爱，但是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好像孩子自己并不懂得把爱分享给别人，比如说好吃的让给爸爸妈妈了，比如说这个心疼一下家里其他的人了。好像现在的孩子，就是大多数孩子吧，都没有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有些家长也很焦虑。比如说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那他还能是一个能付出爱的人吗？ 首先家长这样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们总希望孩子能够接收爱，但是同时也能付出爱哈，因为只有当他能付出爱的时候，他才能有机会被爱哈，然后建立很好的关系。但是呢，这位妈妈她说的这件事情里面，值得庆幸的一点是，现在孩子还只有5岁。还比较小，同时呢，作为妈妈呢，你又已经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同时你忧心忡忡，希望能够帮到孩子一些，那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哈，你及时的发现了。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发现孩子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对， 这个、 是的。 对，这个妈妈善于观察，也善于思考，而且还拿这个问题来和我们讨论了哈。 对，是。 那这样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怎么样可以给孩子一点点让他能够发散爱、懂得付出的这样一些教育呢？ 那我会觉得父母们在去教育孩子之前呀，你要先去收拾好你自己的心情，就是不要夸大了孩子的某一些行为的那个意义，比如说哈，他只是不愿意把冰淇淋给别的小朋友吃，因为那是他最最喜欢的东西，他不愿意给别人吃，这是很正常的。可是父母呢，却很容易非常害怕哈，上纲上线的想，天哪，这是不是说明他很自私啊？包括呢，他要是喜欢别人的东西，然后就去抢，就去夺哈，父母也会想，天哪，他是不是一个特别不懂得照顾别人感受的人啊？就是当父母过于夸大了孩子的这个行为象征的那个意义的时候，你太焦虑了，其实反而让你失去了去就着这个事件去帮助孩子、去教育他的一个功能哈。因为你陷在你自己的害怕里了，你都没有办法去关心你的孩子了。事实上呢，如果父母没有那么的害怕哈，不会那么容易上纲上线的把孩子的一个举动好像上升到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层面的时候，其实你会理解说，哦，这是孩子在小的时候需要学习如何和他人分享，然后需要学习怎么样子通过正确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喜欢的东西，这是其实是你教育孩子的一个机会。 这正是一个契机。 对，这是一个契机。 也就是说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你教育他，他才能学会该怎么做哈。 是的。 对，没有孩子说天生自己就知道很多的事情能够妥善的处理，我们是以成年人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 是 吧？那么有些这个父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担心，说，哎呀，从来都是以他一个人为中心啊，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有的成年人也都是愿意把好的给他，所以这个孩子可能就已经是不是都形成这样一个习惯了，好的就是我的。那么如果是在以后生活当中，如果要教育他的话，仅仅这件事情可能会告诉他，这个是这个你这样一件东西，你自己爱吃的东西是要和其他小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或者说可以和爷爷奶奶分享。你仅仅教育他，这样教育了一次，但是以后好的东西还是会推到他面前，那么他可能还是在家庭当中占据了最好的资源哈。 是。 那这样一个习惯是要改变吗？比如说有些父母可能会说，那么在以后的这个餐桌上，好吃的东西先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吃，你的呢只给你那一份，是不是这样可以呢？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啊？那会让这个孩子一时之间非常悲愤的，他会很难接受啊。 对对对。 那其实对于你刚才谈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来到了家庭教育的一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在家庭内部的时候呢，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紧着孩子让他先去享用了，其他的大人都被排除在外。那么来了家里，来了小伙伴，来了朋友的时候，你却要求孩子要做一些跟平时他以为的那个习惯不同的行为的时候，那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你以前都是我独占的，为什么现在我要分给他呢？他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这样子看问题，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习惯。所以其实这就需要父母们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哈，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不要太去搞得很不平等、 嗯、 觉不觉得如果孩子在家里面占尽一切的优先一切的资源，好像家庭成员之间是非常不平等的、 嗯、 仿佛这个孩子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哈、啊，其他的人都比他地位低似的，这是一种人为的不平等。 嗯，对， 嗯， 好像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也会很别扭、 嗯、 很难受的。 是， 嗯，所以看来就是，如果要让孩子学会这个分享，学会和别人一起来分享好的东西，那么是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平时点点滴滴就要开始做的。 是的，其实在平常生活中，父母就需要让孩子知道你是一个人。 嗯， 那我也是一个人哈。哎，你会喜欢吃这个东西，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就是父母需要传达给孩子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当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 嗯、 其实我也会有这个愿望的。你会为了这样的事情伤心生气，那其实爸爸妈妈作为一个人，我们也会伤心生气的。就是你给他形成这样的一个语境哈、 嗯、 那么慢慢的孩子就能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人呀，我们是一样的，那他就能够培养起来一种共情同理的那样的一个新的习惯。 嗯，那这才是从内心深处可以让他知道这个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样在这个家庭中都有权利去享受那个好的东西。 对， 是 的，是的。 嗯， 如果孩子能够明白说，哦，我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来共享的，他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其实他能够对爸爸妈妈很有礼貌很尊重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很有礼貌很尊重他的朋友了呀。 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我把这个我们后台大家听友咨询的询问的一些关于孩子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在家庭当中关于孩子的教育，关于这个亲子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而和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互动的方式，也就是说大家听到的这些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这些问题呢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当中也可以留言，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父亲问到了一个问题，这父亲呢也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孩子的妈妈呢，我们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现在是异地的夫妻，我们的孩子呢已经11岁了。在这个4年的异地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还是尽可能的拿出更多的时间和孩子来交流，比如说每天基本上都会给孩子视频啊，和孩子聊聊天说说话啊等等。他说但是呢孩子还是和他妈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我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现在呢我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和他妈妈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孩子因为和他妈妈关系很好吧，基本上我是觉得他缺乏男孩子的那种比较坚强的内心，而和他妈妈两个人分享的一些话说的一些话，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他们更像是一对闺蜜朋友，他妈妈什么都跟他聊，什么都跟他说，穿的衣服好不好看啊，换什么发型啊，哎，我儿子呢还一套一套的能跟他妈妈有这种对话。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回家之后，孩子和我交流的很少，基本上我想和孩子表达爱，我会发现孩子是回避的。而在视频当中我回忆了一下，孩子这两年也越来越不大愿意和我聊天，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或者是他妈妈在旁边督促着他要和我说话，他并不是主动的爱和我聊天了，这也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已经不爱我了。异地夫妻的生活本来对我们来说都是挺难的，但是我心里更痛心的是不愿意失去孩子的爱。 所以我想问一下哈，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怎么样可以让孩子能够知道我其实是爱他的呢？仅仅嘴上说可能还是不够的，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回家的时候也给他买礼物了，每天也希望和他有更多的交流。另外就是我儿子身上这个比较女性的气息，我也跟他妈妈说了，但是他妈妈不认为有问题。他妈妈说，其实我不在的时候，他努力让孩子去保护他，培养这种意识，他觉得孩子挺男孩子气的。可是我看着我的儿子就不是那么男孩子气，这个怎么改变呢？ 嗯，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束异地。 哦， 嗯，刚才我听到这位父亲说，如果能够结束异地的话，早就结束了哈。嗯，那其实在从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嗯，你不是没有办法结束异地哈，而是你不愿意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嗯，结束异地有很多种方式，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其实就像他能观察和感受到的哈，仅仅是通过视频呀、买礼物啊、偶尔回家呀，是没有办法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的。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说一说就够了的，那是在日日夜夜的陪伴当中才能去感受到的，那是在父子亲子之间的游戏娱乐啊，然后陪伴学习很多的瞬间，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所以呢，确实是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有结束异地这一个方案。 所以不管有多难，看能不能克服这一点。 是的，而且我还很想借这个机会哈，跟我们的父母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对于男孩子来说，他年龄越小的时候呢，可能对妈妈的需要多一些，等他的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需要爸爸的那个就是那个渴望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刚好我们这位父亲是在他的儿子七岁的时候离开他的，那其实男孩子在七岁的时候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了他，然后现在呢你却希望他能来爱你，而且主动的爱你，那是很困难的。也许你要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也许你的孩子其实非常的生你的气的，但是他只是因为他年龄小哈，他可能根本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有这个生气在里面， 所以他内心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 是的， 比如说别人的爸爸都在身边， 是的， 我这个爸爸只在视频里， 是 吧？是 的，男孩子在七岁以后是需要去向爸爸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但是好像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工作上的这个两地是不是能够结束，是不是能够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既然爸爸已经觉得这是家庭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那么现在如果回归的话，孩子12岁 还来得及。 来得及吗？ 来得及。如果你等到他18岁的时候你再回归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12岁回来啊，给孩子一些陪伴， 对， 和孩子这个朝夕相处，那这样就不同了。 是的，那对孩子来说简直就像一场及时雨。 在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像这种异地夫妻也不少，还有一些这个爸爸出去打工还有一些爸爸是因为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可能有各种安排啊，被单位外派啊等等哈。那他们会觉得，其实我尽量的用假期回去陪着孩子了，假期我什么都不做，我也能陪着孩子啊。我一年这个，比如说我有20天的假，这个半个月的假，我也都在这个陪着我的孩子。我以前都是他妈妈送他上学放学，我回去以后我就马上陪他。那这不是也可以吗？比如说这个，如果实在是因为工作，因为很多人还会觉得生活压力也很大啊。我再怎么样，我在外面我也得挣钱养家，我也得给孩子把学费挣出来啊，对吧？那我尽可能的，我假期回去，我多陪陪他，不可以吗？ 应该也是可以的。首先是孩子和孩子也不同。 不同的孩子呢，他的性格也不一样。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哎，爸爸假期的时候回来陪一陪我啊，全身心的跟我在一起，我也觉得挺幸福的，挺满足的，觉得也不错。可是另外的一些孩子呢，同样都是这种方式，他却觉得是不够的。所以还是要视乎那个孩子本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以及他跟父亲本来的那个感情基础是什么样的，这些也很重要。 还有一位妈妈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问一下，我的孩子现在是6岁，孩子呢已经上学了，但是呢问题在于哈，孩子特别的依赖爷爷奶奶，感觉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好过我和他爸爸。他爸爸呢平时就很忙，那很少是管孩子的，但是呢我和孩子应该从小还是有感情的，可是我就是觉得孩子在爷爷奶奶那儿好像他很开心，他一回到我身边他就不高兴，他就有很多的脾气，然后呢他还出现了，如果我教育他的话，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还手，我并没有打他，我只是说他了几句，然后呢我想让他站在一边去面壁，他就会抓着我的胳膊然后拿什么东西来砸我，而在他爷爷奶奶那儿他会觉得特别的高兴，所以每次他跟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要是商量的话，他总是拿这个作为条件，说把我放到爷爷奶奶那儿我就如何如何。所以我现在想想该怎么办呢，孩子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我能理解，但是我并不希望孩子不爱我。 这个妈妈的这个问题挺让人心疼的哈，她甚至都担心孩子是不是不爱她，但是这位妈妈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没有透露给我们，就是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跟爷爷奶奶的感情那么深，是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呢？ 没有这个刻意的提到哈， 是， 但是是不是基本上推理上应该是这样的，通常。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位妈妈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情，因为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在儿子的心理和情感的层面，奶奶才是他的妈妈，你不是。因为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已经在心理和情感上认同了奶奶是他的第一重要的依恋对象。对于他来说，奶奶才是他的爱和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他回到你身边以后，其实他会觉得需要重新适应跟你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对你的爱和信任的时候，你就来管教他、惩罚他的时候，只会让他对你产生愤怒和怨恨，因为没有爱的管教其实是一种惩罚。 在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曾经在我们节目中还有一位妈妈也问过，她是二胎妈妈，她有两个宝宝哈，她的这个二胎从怀孕开始，然后大宝宝呢就归婆婆管了，那么大宝宝呢大概那时候也就是2岁多吧，我记得她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她有了二宝之后，她的这个心思也都放在二宝身上，因为再带一个孩子也不容易嘛，那么后来她就会发现她的大宝跟这个婆婆跟奶奶就更亲，然后跟她呢就比较生分，他自己心里也是很失落的一件事情，也是蛮难受的一件事情。那他自己呢也总是在检讨自己，比如说是不是因为自己对二宝投入了太多的这个爱了、关怀了、关心了，那么这个自然而然可能就对大宝有那么一点点冷落了，所以呢大宝呢内心对他可能是有怨气的，这是这个妈妈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婆婆更亲，和自己有意的这样的一个疏离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也会觉得特伤心， 还会很嫉妒。 是吧？ 嗯，这是很正常的。 对， 嗯，那其实首先作为妈妈，你需要承认这样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可能确实在儿子的感觉里面，在他最需要爱、陪伴、安全感的时候，出现的那个人不是你，而是他的奶奶。这个是在过去那段时光里面哈、所不能够去改变的一个事实。妈妈需要接受并承认这一点。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妈妈也需要能在认知上能认识到说，其实母子之间的这个血缘的情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哈、就是孩子也在通过故意跟他的奶奶感情更深来去表达对你的控诉。就是说有一点那种什么呢，我就是要跟我奶奶好，我让你生气，我让你知道我其实心里面对你是有怨气的。 孩子会这样啊、 真的是会这样的。所以其实妈妈呢，千万不要因此就误解了孩子，以为他是不爱你。其实孩子在通过这种表达愤怒的方式来跟你连接，如果你能够接受他的愤怒，理解他的愤怒，不管他怎么样子对你表达他的那些不满，甚至他要动手，甚至他要哭撒泼，你都能够紧紧地拥抱他、告诉他说妈妈是爱你的。你要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孩子这件事情，慢慢的时间长了，他就能够在内心的感觉层面上感觉到说，你看不管我对我妈妈多么的恶劣，多么的粗暴，我都已经哭，我都已经就是天天都生他的气了，他都没有生我的气，他都没有抛弃我，哎呀，我的妈妈还是很爱我的。就是他慢慢的是会能够接受跟妈妈的关系的。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现在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和大家的分享。那今天这个日子呢，我们在节目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些我们的听友网友询问到的关于家庭当中亲子关系的问题，关于爱孩子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才发现已经没有，没有人在电话那头等候，还来不及说你分手。每次见你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还有，还有你在我心上停留，从来没有远走。多少次才算足够，让再痛的心学会接受，你总是生疏的向我问候，还客气握手。多少年才算是太久，让再深的思念都变陈旧，你转身不看我的眼眸，我怎好说我想逗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无法说出的感受，尘埃在空气中浮游，你说有没有，是否说没有就会没有，亲爱尘埃一般浮游，总是有让我泪流，永远粘在我心头。才算足够，让再痛的心学会接受，你总是生疏的向我问候，还客气握手。 少年才算是太久，让再深的思念都变成。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今天6月1日儿童节，所以今天我特意挑选了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我的微博中大家询问的各种各样关于孩子和孩子有关的一些问题哈，关于让孩子怎么样能够学会爱。其实父母成年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给了孩子很多很多的爱，但是有一些父母也很担心，说我的这个孩子虽然承受了很多的爱，但是也感觉到有的时候孩子不大会付出，怕孩子成为一个不会爱别人的人哈。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父母都是可以说无条件的爱着孩子的，但是呢也在生活中有那么一些父母，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有工作压力，自己焦虑，或者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虽然他们也很爱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和孩子互动的方式是抬手打孩子，或者张嘴骂孩子，太急了。我记得这个我看过一个讨论哈，说这个不打孩子不骂孩子啊，这样的一些妈妈们哈，都是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也是这个一些儿童教育学家们倡导的文明的和孩子去相处。但是有一些妈妈就说不可能啊，当你发现啊他已经磨蹭到了9点，一篇作业都没有做的时候，然后他们马上就应该上床了，明天老师还要让他去交作业，你早就在2个小时之前就跟他说要让他去写作业，他就不写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儿偷偷玩的时候，或者他自己有一些什么什么实在是让你闹心的事情的时候，有些妈妈说不打是不可能的，我这实在没有办法，我抬手就一巴掌。那么现实生活中像这样打孩子的，我们不是说虐待孩子啊，我们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这种爸爸妈妈急了就是打一下孩子啊，就踹一下孩子啊，甚至这个把孩子拎到一个小黑屋说去面壁，对吧，面壁半个小时你再出来承认一下你的错误。也有妈妈跟我们说过，发现孩子在学校里边偷拿别人的东西，那回来真的气坏了，因为怕孩子学坏嘛，所以真的就拿那个 尺子去抽了孩子的手哈，抽完了妈妈们又心疼又难过，又怕孩子变成，又怕孩子心里会变态，你知道吗？就想问一下肖老师哈，这个家长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担心，比如说担心这个孩子在心理上扭曲啦，因为打了孩子自己也很内疚啊，就是这种纠结这种焦虑该怎么办呢？ 嗯，同样作为一个家长哈，当我听到你在说着这些父母们的困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想抱抱他们啊，当然也抱抱我自己哈。现在作为一个父母为什么会这么难哈，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在学习。 嗯， 想一想哈，时光倒退30年，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随便挨个打呀挨个骂呀是吧，踹一脚关个小黑屋，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到了我们这代人长大了，我们自己做父母了，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加科学的方式去育儿哈，我们不想再去重复父母那一代的育儿的方式了。然而呢我们的字典里面脑海里面没有一些育儿的那种参考经验的画面哈，我们只能自己去摸索。那么在自己摸索的时候呢，你就会经常拿不定主意，经常都纠结冲突，我这个到底对不对呀？我这个到底会不会带来伤害呀？那样到底合适吗？其实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参考的画面图像给我们去学习，只能靠自己摸索。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会觉得家长们哈，如果感受到这个自己的这种冲突啊纠结呀难受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给自己点个赞啊，这个赞在于说你正在学习着一种想要找到一种就是对孩子更有帮助更有好处对他未来的发展更有一些好的方式的那样子育儿的方式。那其实你也在摸索哈，我们都在学习。首先是这样子的，要照顾自己哈，做父母的。 首先要照顾自己。 是的。 对。那么比如说冲孩子发火的这样一个行为哈，就是很多的父母可能是发完火之后都会后悔，或者有一方父母发了火，另外一方父母就急了。你怎么能对孩子这样呢？是吧？可能就急了，这也是经常会造成家庭当中造成家庭矛盾的一个方向哈。那这样的话，有一些孩子是这样，发完火了以后可能会变得很乖，就是此刻他知道爸爸妈妈生气了，爸爸或妈妈生气了，那我自己乖乖的上床睡觉去了。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也会，真的是很委屈，很委屈，很难过，很难过哈。爸爸妈妈其实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心理上会受伤。那爸爸妈妈的发火到底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有这个不小心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是把情绪管理的这么好。有时候你不小心发火了，那就是发火了，或者你不小心真的打了孩子了，那就打了。不要把它夸大，就是夸大为说好像你打他一次就给他带来终身的不可弥补的伤害，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呢亲子之间的关系哈，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我们不是说打完这次以后就不见面了。如果你打完这次以后不见面了，那确实可能是一个终身伤害。可是你打完了以后，你们以后关系还在见面，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来去修复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完之后我们如何来去处理这个局面啊。比如说你打完了以后孩子伤心了，作为父母你不能说自己就内疚去了，自己就难过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算了。你以为睡一觉第二天孩子上学去了，你上班去了，晚上回来这事就过去了，绝对不能这样过去的。我们需要跟孩子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哎呀，刚才妈妈不小心打了你，你会不会很伤心啊？你会不会很生气啊？那其实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原因，就是妈妈需要能够向孩子去道歉，去认错，就是说，我打你确实是不对，但是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打完骂完之后回过头来重新修复这个关系。其实这也是让孩子学习的一个机会，就是通过跟父母的这个我们关系断裂了之后呢，父母又来跟孩子修复关系，让关系重新粘合在一起。我们又重新可以快快乐乐的一起彼此相爱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就会有一个体验，关系是没有那么脆弱的。我在上一 刻还那么生我妈妈的气，恨不得离家出走呢。可是当我的妈妈又回来跟我道歉，我们来讨论，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我发现我又重新爱我的妈妈了。 嗯， 那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次人生经验。 嗯，对，所以偶尔打了一次也好，是在孩子这个特别淘气的时候，爸爸妈妈发火了也好，只是过后的这个内疚，那这是不够的。 是的， 过后要找到机会和孩子去平心静气的修复上一次出现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是吧？ 是的，是的。 嗯 嗯，其实父母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哈，我们中国的父母在儒家文化的引导下，就特别容易把孩子当成孩子，而你是大人。 嗯， 其实最好在家庭里面呢，是我们能够把孩子当做一个大人来看待。 嗯， 就是你不会随便对一个大人发火。啊，你也不会随便去打一个大人，那么其实对孩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能随便对他发火，你也不能随便去打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个尊重是最最基本的。其实当我们能去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在跟别人来往的时候，他也能够去尊重别人，因为他体验过什么叫做被尊重。 嗯 嗯，这个很重要。 好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体验正在播出。 嗯，这位妈妈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家里的大孩子，大男孩子已经13岁了，家里边的女孩子是6岁。她说我一直都特别希望哥哥能够对妹妹很好，能够让着妹妹，我也特别希望哥哥能够从小学成一个小男子汉，但是我会发现哥哥对妹妹一点都不让着，哥哥不仅不让着妹妹，而且很多时候呢还是欺负妹妹的，包括他妹妹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他给上面撒上了墨水。另外有些时候如果和他妹妹打起架来，他全然不顾自己已经是一个大男孩子了，一把就可以把他妹妹推在地上。他说呢，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的生气。第一，我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本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相互关照，更有爱一些，将来在世上他们能够不孤独。另外呢，我还特别希望我的儿子有男子汉的气概，因为他爸爸在这些方面就很差，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不懂得疼爱女人的人。我生二胎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这么多年带孩子也非常的辛苦，而他爸爸呢总是一句话轻飘飘的带过，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我很不希望我的儿子学成那样，我希望我的儿子懂得尊重女性，懂得对女生好，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能是别人的好丈夫。那我的这个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实施，我想他也许是受他爸爸的影响吧，但是我对他也着重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可是他还是这样的，在我有的时候稍稍看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对他妹妹下狠手，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心理上有问题。 嗯，经常妈妈们在育儿方面遇到挫折哈，很受挫的时候，都会想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其实我听你讲的，我反而觉得你儿子挺正常的，他挺健康的哈。这位妈妈需要改变一个错误的观念。 嗯， 很多家里面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妈妈总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总希望那个大的孩子让着小的孩子。 嗯 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凭什么这个大孩子就得让着小孩子呢？ 因为你老大啊， 大孩子也是孩子呀。啊，如果我是你儿子，我就会想，我是你的孩子，他也是你的孩子，凭什么我要让着他这么的不公平呢？ 嗯， 我都已经独自拥有你这么多年了，突然间你未经我允许就带来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抢我的妈妈，来抢我的爱，我都没有因此离家出走，你还想让我照顾他？哎呀，太没天理了。是不是这样啊？ 对对对对，孩子可能会这样想。 是的，所以呢，其实妈妈呢，不要 看到孩子有一个什么行为，你就去上纲上线的认为他是做的不对，做的不好，是不是预示着他10年后啊八年后会成为一个人品怎么样子有问题的人，没有那么严重哈。作为妈妈，我们需要多一些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哎，去看一看说他为什么总是这样呢，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哈，通常都跟品德没关系，是跟是不是在家里面他感到你在对待妹妹和对待他的这个部分特别的不公平呢，这么不公平那肯定是很生气的，所以他通过欺负妹妹来表达对妈妈的愤怒，你不是很爱他吗，你不是对他好吗，我就要让他不高兴，通过这种方式惩罚你他就是这么想的 啊，他其实是这样想的哈，所以妈妈越是想把他教育成一个保护妹妹的，对待这个女性很绅士的这样一个小男子汉那可能这个妈妈的这样一个想法和孩子现在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和这个儿子现在的心理状态，那完全看来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及了。 是的，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说，你如果你想要破坏你的孩子之间的感情，那你就一定要在家里面制造不公平啊！你对某一个更好，对另一个忽略一点，这样你就成功的在他们之间架起了嫉妒、竞争和怨恨的桥梁。所以做父母的，如果你希望孩子之间相亲相爱啊，互相关心，一定要公平，一碗水端平，并且你要更多的照顾老大的感受，而不是照顾老二的感受。 现在这个二胎在好多家里是比较普遍的，那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大老二一定要更公平一些。 对，而且要优先照顾老大，因为呢老二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知道他必须要跟他的哥哥或者姐姐分享妈妈，这是他必须的，这是他的命运，他无可选择，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感觉独享妈妈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是老大曾经感受过，他曾经感受过独享妈妈是一种什么感觉，可是从老二来到他的生活当中开始，他以后永远也不可能独享妈妈了，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丧失，所以妈妈是需要多一点关照他的。 哦，好的，那要格外的关照一下老二的心情和心态，老大的这个心态和心情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这是一对年轻的恋人，那么这个是一个男友提的问题哈，他想知道一下他的这个女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据他的这样一个观察，他会觉得他的女朋友是不是从小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所以现在和他在一起呢一点都不懂得体贴他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啊虽然学历不高，工作也不是很好，在一个服务行业，但是那个女孩特别的懂事儿，特别的体贴，对我特别的好，包括会考虑到我吃啊、用啊、洗衣服啊等等这些。那个女孩子呢，会给我包饺子，会知道我的口味是怎样的。后来我们当然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就分开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和我学历相当。这个女朋友的工作也不错，我们俩现在是属于半同居的状态，但是这个女孩子的问题就是脾气太大，以自我为中心，一点都不体贴，一点都不体谅我。比如说我现在工作特别特别的累，很忙，有的时候回到家里累成狗，她呢要我陪她玩，要我陪她看我不喜欢看的电视剧，如果我不坐在旁边看她就不高兴，她从来不在家里边做饭，自己的生活也打理得一团糟。我和她去她父母那儿才发现她父母对她至今依然非常的溺爱，她对她父母也不体贴也不体谅，这反倒让我心里轻松了一点儿。我觉得并不是她不爱我，她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妈妈生病了，他都不大愿意守在病床前，他让他爸爸请假去陪他妈妈，他自己那段时间其实是可以请假的，但是他都不愿意去，也就是说他比较自私也比较自我。我想知道哈，如果 我的女朋友是这样的话，尽管她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长得也很漂亮，我和她将来如果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将来有了孩子，她会爱孩子吗？ 她考虑的好长远呀。 对，他考虑的好长远哈。 我还以为他是想要问我说，如果我以后要是跟他结了婚的话，他这个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嘛哈。嗯、结果他的问题是说他可能会爱孩子吧。 觉得既不爱他，既不够体谅他，也不体谅自己的父母，那么会对孩子好吗？ 嗯 嗯，对。 通常来说，哪怕是最最自我的女人，生了孩子以后都会很爱她的孩子的。这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的一个设定哈， 一个天性了。 对，因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呢，她的那个脑垂体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那么这些化学激素呢，会让这个母亲对孩子产生一种就像谈恋爱一般的那种美好的情感哈，你爱他爱到停不住，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他会对你的孩子不好。但是呢，我倒觉得他这个问我们问题的这位朋友有一点偷换概念哈。 嗯， 其实他真正担心的是，将来如果我跟他结婚了的话，他会不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哈？我会不会再也享受不到前女友给我的那些温暖的体贴的照顾了呢？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但他不好意思问，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好意思说我想要我的老婆像照顾孩子一样来照顾我哈？这是我的愿望，他不好意思这么问呢。 如果已经是这样一个个性了，到现在哈，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可能也并不罕见。 嗯， 比如说我更多的就爱我自己。 是， 那是不是这个真的和这个成长环境有关呢？比如说从小就是这样的，从小我就是学，我们并没有学到爱别人，我就是爱我自己。 嗯，确实可能跟成长环境有关。如果哈爸爸妈妈一味的溺爱孩子，给孩子一种错觉，以为爸爸妈妈没有感受。 嗯 嗯，就好像你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孩子怎么对你，你都不说，你都不吭声。比如说，我也听说过一些案例哈，这个孩子发脾气打妈妈的时候，妈妈都不还手，然后也不生气，只是受着哈。他以为这是他在爱孩子的方式，但是其实他会在给孩子一个错觉，仿佛妈妈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他怎么对妈妈都是可以的。那么未来可能就会养育出像刚才这位男网友哈描述的他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妈妈都生病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妈妈的那个病好像妈妈是一个没感觉的人嘛，妈妈是不会疼的，也不会伤心的，不会难受的，所以不需要我管。他就给孩子传达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对于我们这位朋友来说，如果你不希望将来你们结婚以后你妻子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你也会伤心，你也会生气啊，你也会有心里不舒服。时间长了，他慢慢就能感觉到说，哦，原来我的丈夫是有感觉的，我这么做他会难受的。 所以即便到了你的女朋友到了20多岁了这样一个年龄了，你如果告诉她你希望能够感受到她的体贴，感受到她的关注，那么还是来得及的。 来得及，因为只要她爱你，她一定会愿意为你做一些调整的。 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谈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学会爱，其实父母只给孩子爱是不够的， 是的，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爱。而刚才肖老师也提示我们了，可能现在让孩子学会爱又和之前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又不同了，是让他学会被尊重，也是能够让他学会被信任的一份爱。 是的，而且还需要让孩子知道说，妈妈是一个真实的人，妈妈也会累， 啊，妈妈不是超人，啊，妈妈也会伤心，也会生气，也会难过，嗯，然后当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为妈妈做了什么的话，妈妈也会很感谢你，也会很开心。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孩子培养一种责任感啊，然后当他能感觉到说妈妈是有感觉的一个人，我这样做他会开心，我那样做他会生气，其实他也会慢慢的自己去调整自己的行为的。 让孩子自我有这样一个觉察。 是的。 嗯，所以不要低估一个小孩子的智慧。 真的是这样的。小孩子，我一直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 哦， 就是举个例子哈，特别有意思。其实孩子他们都是在随时随地都在观察着父母，哪怕他在玩的时候，其实他的注意力也在爸爸妈妈的身上，他在看你在做些什么。刚好就发生在昨天，就是我跟我的先生带着孩子在玩，我的孩子在跟另外的两个孩子在玩水，我们俩在旁边聊天，我就跟我先生开玩笑，我说哎呀，你看我这长了个痣，我老了呀，你可别嫌弃我，我老了呀，我在开玩笑。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另外一边玩的时候，我的孩子突然间跟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老了呀？其实就是他在旁边跟别人玩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还在我身上，他还在有意无意的听着我在说什么，看着我在做什么。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什么叫做育儿呢？育儿就是父母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好好的工作，认真的生活，跟你的伴侣在一起很好的经营关系，你友善的对待别人，你热爱环保，你照顾自己，你也照顾他人，与人为善，孩子自然就会成为这样的人。真的，他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我们。 哦，这段话太棒了，送给我们这些为孩子们，为想让孩子学会爱而焦虑的听友和网友们哈。做好自己最重要。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今天这些话题就到这儿。每天和大家会分享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家庭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应该为你唱歌，你会 手，我能感受，当你为我骄傲的时候，或许我紧拥着肩头，也是因为幸福的战斗，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承诺，我总无法猜透。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